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11月16号过生日的小莫朋友，岁月静好。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蜻蜓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岁月静好》，这是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当然在奋斗的时候，在刚刚走出校园的那几年，岁月静好这件事情呢可能离我们稍微远一点，因为我们总是在全力以赴往前奔跑，但是在这座有时候像迷宫一样的城市当中，因为有了重要的人重要的梦想，就知道自己的方向了。 我尽了一些，该不该让你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from here. 爱一个人怎么开始啊？向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 来自王若琳的这首《迷宫》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在今天想点播给自己的。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可以在我的直播帖下面留言，同时呢也可以私信给我。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今天过生日的赵先生36岁生日快乐，你渴望在这首歌当中找回曾经的自己。 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等待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万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国家电影局于日前下发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对复映影片的时间、规模和程序都进行了规范，新规将于12月1号开始实行。这条规定一出，意味着电影产业又一个赚钱的捷径被堵住了。前天，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在北京举行了好戏开场首映礼，导演饶晓志携编剧雷志龙、主演陈建斌、任素汐以及影片主题曲演唱者汪苏泷等出席发布会，分享影片幕后创作的花絮。《无名之辈》是饶晓志继《你好，疯子》之后暌违2年带来的全新作品，区别于后者的高概念命题，此番聚焦小人物大理想的故事，切入点更加接地气儿。这部影片以山城中一众小人物为主角，与荒诞不经黑色幽默中力透平凡众生相，兼具生活化和戏剧性。对董洁来说，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奠定了其往后许多年的戏路，温婉清纯。直到虎妈猫爸有所转变，她饰演了一位看似美好单纯实则心机重重的双面教育专家唐林，再到三国机密和如懿传都是个性复杂无法用正派反派简单定义的女性人物。在北京卫视热播剧《幸福一家人》中，董洁凭借着清新干练的当代女性人设，再度带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导演此番对董洁在表演上的要求是撒开了眼，回过头去再去看拍摄过程，董洁也欣慰地表示做到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 我是韩立，巧克力的立，欢迎光临11月16号星期五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星期五晚上哦，生逢80后，我想听这首歌，怀念高中那会儿听这个节目，怀念那时的岁月，怀念那时的自己。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开始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况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在你怀里。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

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如今呢，真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心里有爱的两个人，一定都可以啊，经常见见面，在微信的语音电话当中可以看到彼此清晰的样子。但是呢，有些是拥抱，是彼此一起吃一顿饭所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希望你想念的人也会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也可以不顾一切的去看他。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就到这里了，本周的爱的更久点也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我和陈默带来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喽。 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我爱你。